为深刻领会党的十九大精神实质的丰富内涵，近日涿州市总工会市民政局举办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宣讲报告会。会议邀请了市委党校培训中心的李金松老师，对习总书记所作报告的重大意义、时代特征、核心精神和基本要求进行了深刻阐述，对全体干部职工进一步学习好、宣传好、贯彻好党的十九大精神具有重要意义。我是马玉香，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 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传承文明之风。

他怎么算也你就遗忘，闹哄哄的知了飞到哪里去了，那段时光被谁见到，彻夜坐在秋千摇摆，我翻不过透明围墙，谁陪着我流浪，你爱的汽水糖，握在手心慢慢融化，打翻一地彩色玻璃珠，童年随风筝消失，我们走向不同的路，蒲公英盛开，深白色的海载满着悲伤，随风飘散，你给我的爱再也找不在秋千摇摆，我翻不过透明围墙，谁陪着我流浪，你爱的汽水糖，握在手心慢慢融化，打翻一地彩色玻璃珠，随风筝消失，我们走向不同的路，蒲公英盛开，深白色的海载满着悲伤，随风飘散，你给我的爱再也找

之城，为如何文明之风浮动，浮动我的脸颊，舒心舒怀，笑脸如花，好一片气象万千，气象万千我的家。 在这里出生，我在这里长大，我爱这个地方，这里是我的家。

会陪我看细水长流。 繁忙的工作